将你忘记，让那旧情随风远离去，从今以后不愿再想你，纵然回忆曾经那么甜蜜，就让它化作灰烬，深深埋在我俩心底，就让它伴着悠悠岁月，永远告别我的记忆。从今以后决定将你忘记，让那旧情随风远离去，从今以后不愿再想你，纵然回忆曾经那么甜蜜，就让它化作灰烬，深深埋旧情随风。